玩嘅一款游戏呢，我哋之前都有讲过㗎啦，因为就有一啲嘅公测版啊，咁就呢一隻 Division 2终于呢就见街啦，个完成品就呢一期都见到唔少人系玩啊，我身边都唔少朋友，我自己都有接触过嘅。咁阿生我就知道佢就系支持者添啦吓，第一集有玩，咁第二集出咗冇耐都买嚟玩啊嘛，咁而家 so far 感受如何呢？ 嗱，咁首先讲下嗰个安装先，即系有少少麻烦嘅。嗱，第一咁讲咧，咁我因为买只碟翻嚟啦，咁啊装嘅时候就正常时间啦，四廿零 G 咁个零钟咁啊搞掂。咁但系咧之后我发现，以为佢要即刻就有一啲大型嘅 update 啊，因为可能一开波咧已经有相当多嘅瑕疵啦，啲 bug 啦，咁啊俾人即系去话啦吓，甚至乎有个传说就话如果你系四个人一队嘅话咧，其中一个放无人机出嚟玩嘅话咧，另外嗰三个系会弹翻蓝画面嘅，即系有啲咁嘅传闻嘅，咁我未证实过。咁但系 anyway 点都好啦，因为佢始终系有比较多嘅 bug 啦，咁所以咧喺游戏推出一两日已经有好多大型嘅 update 啦。咁所以咧加加埋埋嗰个 update 咧，哇！我临尾发现只碟咧差唔多成90G 嘅只游戏，咁你谂下，我虽然知嗰个容量系几咁大，咁你话嗰个玩落嘅体验咧，首先我会觉得系回复翻嗰个壮观嘅场面啊，因为咧我一开机咁睇呢个嘅啲朋友打咩机啦，因为你去 PSN 你睇到㗎嘛，全部都係玩緊同一隻嘅，即係呢個壯觀嘅畫面都好耐冇見過啦。咁而所以呢都即係好多朋友可以一齊去連線打啦，咁呢個都係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咁你話喺個畫面嘅感受上面呢，佢同呢個 beta 版分別係咪好大呢？唔算嘅，不過當然個內容啊資料啊豐富咗好多啦。咁同埋呢其實有啲嘅物理呢我都覺得佢做得好咗嘅。即係如果你喺街上面你踢到啲垃圾啊，同啲有啲波唔知點解喺個街度出現呢，你無聊嘅話你真係可以一路踢住佢去另外條街咁樣嘅，即係嗰啲係做得唔錯嘅啲無謂嘢， 即係啲細緻嘢啊。 係啦，咁但係咧喺個即係打嘅啊，即係層面上面咧，我覺得真係難咗嘅，因為一路都話咧嗰啲 AI 係醒咗好多啦。嗱，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咧啲 AI 係識得咧係即係包抄你啦，識得前後夾擊你啦咁。咁我有好幾次都試過咧，當我好專注去射緊前面嘅敵人嘅時候咧， 後邊有伏兵， 後邊係直頭有衝埋嚟攞碌棍毆你嗰個人咧，係不斷咁追住你嚟打嘅，因为我谂大家有玩都知嗰个人系好烦嘅，即系嗰类型嘅敌人吓，咁所以咧就试过多次，就点解我打下后边我背脊不断俾人袭击，就不断中枪嘅咧？咁哦，原来今次咧即系嗰啲敌人醒咗好多咧，系识得包抄嘅。咁所以咧你唔同嘅敌人喺唔同嘅位置嘅时候咧，队友之间个默契咧就要做得比较好啦，即系睇下点样去协防啊，同埋咧以前嗰只死冲烂冲咧，喺今次呢只嘅第二集上边咧，应该就唔 work 噶啦呢件事啊，除非你啲装好。咁你一早就可以即系压制人啦，咁否则咧你一定系如果你一个人冲埋嘅话咧，系唔系好得嘅。咁同埋咧，我发现有一个几特别嘅常态咧，就系、是、当你去即系攻击紧前面嘅敌人啦，咁当佢侦测到话会有敌军系增援嘅时候咧，通常敌军喺边度嚟咧？正正就喺你背脊嚟嘅。咁所以你一开头企好嗰个位去搵掩体去遮住自己嘅身去打嘅时候咧，唔一定嗰个系你可以一路咧系踎到永远嘅。咁所以有啲位咧，的确系要即系因应翻唔同嘅状况啊，现场个游戏个环境咧，你先至能够咧系去即系协调下咁样嘅。咁同埋敌人上边咧，的确嗰个级数咧都系难打咗嘅。即系以往可能你争一两级咧，唔会话觉得好辛苦嘅。咁但系今次咧，你争两级咧，哇，嗰、那个嘅距离咧都已经好劲啦。咁所以好多玩家咧都已经系识得有个默契，就系、是、一开头唔好讲咁多嘢啦，冲咗去30级先，之后先再算咁样。咁所以咧，暂时我都仲系即系玩咗一两日啫。所以嗰、那个升级嘅过程咧，仍然系努力当中啊。 系咁啊，挑战性大咗，亦都系令到嗰款游戏玩嘅趣味可能亦都会提升咗啦。咁头先阿生讲咗好多咧，就系、是、关于喺呢一款游戏咧，实际上面即系打起上嚟啊，嗰啲嘅操作一啲嘅感受啦。嗱，我自己咧睇呢一款游戏，我就讲一啲可能系画面上嘅感觉，即系第一印象啊。咁嗱，呢一款游戏我真系首先就系讲佢嗰个。 個嘅畫面啊，入面打造出嚟個世界啊，嗰、那個地圖呢其實係 OK 嘅，真係中上水準嘅。咁、尤其是呢，我覺得佢今次呢，因為佢有自己嘅主線任務啦，咁亦都會中間你可以走一啲嘅支線任務，嗰種嘅交搭呢感覺亦都係唔錯嘅，即係佢唔會好突兀嘅。有時候呢，我甚至乎幾佩服今次嗰個嘅製作團隊嘅設計，就係、當你行緊主線任務嘅時候，我假設如果突然間要走條支線嘅話，你由原本行主線嗰條路線轉去行支線嗰條路線呢，成件事嗰個嘅設計呢好順暢啊、即係忽然之間我可能你呢由一個嘅地面點樣走落去個地底嗰度就進行另外一個任務呢，成件事好流暢，你唔會覺得好突兀，亦都唔會好大費周章要去搵返嚟做咁樣。咁所以嗰個流程首先我覺得係好順先啦。咁再加上嘅就係、是、因為而家我想講嘅就係我自己感受呢款遊戲，淨係講嘅都係講緊即係主線啊，人同電腦打啦，咁就講唔到話咩 Dark Zone 啊、又或者係 PVP 啊，即係人同人對戰嗰啲，而家嗰啲感受未有嘅。咁但係 so far 就咁睇嘅話呢，我覺得嗱，雖然你如果睇今次呢一個嘅遊戲入面佢有自己一個故事嘅故事呢，我覺得都有趣味。當然你話係咪驚為天人嘅故事啊？咁唔係啦。咁但係咧某程度嚟講嘅話，我覺得佢嗰故事有啲位都會叫人有印象嘅。尤其是咧今次喺呢一款遊戲咧，當你打嘅時候，我自己比較喜歡嘅就係佢嗰啲boss 啊，你睇落去咧，即係攞不攞你打打下嘅時候咧，就會有啲即係較為厲害啲嘅敵人出現噶嘛。 即係所謂紫佬同黃佬啦。 係啦，咁你一見到佢哋嘅話咧，你就會覺得哇，佢哋真係有嗰種攝人嘅氣勢，尤其是有時候佢哋嗰啲出場畫面咧，係會叫人有深刻嘅印象。即係你有時候你知啦，打呢一啲嘅遊戲咧，通常你打打下打到咁上下，你差唔多要通關嘅時候，點樣令到你會即係有一個好大嘅趣味性玩落去？就係佢忽然間有一個好勁嘅 boss， 你知道哇，我面臨大敵啦。跟住後屘你點樣對付佢咧？咁而佢嗰啲 boss 嘅級數咧，嗱有啲通常都係噶啦，比較望落去嘅感覺已經係裝備 wise 嗰方面係勝一籌先啦。咁有啲甚至乎除咗你话佢嗰个嘅装备强之外咧，佢嗰个速度亦都唔慢嘅。咁会有时候真系会令到你玩到咧有一啲嘅手忙脚乱位咯。咁呢一啲位置咧，我觉得都值得比分呢一款游戏嘅。 系咁，同埋咧今次喺个游戏上边咧，我都觉得大家要几善用嗰啲技能啊。因为嗱第一集咧都有技能嘅，咁但系你话系咪需要善用得咁紧要咧？我唔系咁觉得嘅，即系当然有用，但唔系话一定要用嘅。咁但系今次第二集里面咧系一定要用嘅，即系初头你已经觉得系一定要用的， 要练噶嘛， 系啦，即系嗰啲无人机又好，嗰啲机枪塔又好咧，其实系帮到你好多嘅。咁同埋咧，我都喺度可能即系同时都分享一啲心得同大家。嗱，开头开技能嘅时候，你当然要技能点数啦。咁如果啲技能点数咧，因为初头比较有限咧，大家比较应该要去识得拣边啲会比较好。嗱，我个人认为咧有两种嘅即系技能咧，系大家可能一开头咧系用咗先咧，系会对大家去即系打关去升咧系有帮助嘅。一个咧就系咧有一只嘅都系无人机嚟嘅，咁但系咧佢作用咧系可以帮你疗伤嘅。OK， 佢唔单止帮你一个人疗伤，佢总之咧系喷紧嗰啲绿色嘅，你当系药啦吓。出嚟嘅时候咧，你只要任何人埋去咧，其实都可以咧系喺嗰度疗伤嘅。咁而且嗰个嘅时间长度有成三分钟嘅，即系如果你系一路喺度打紧，一路俾佢喷住你咧，其实咧某程度上好似你一路打紧咧，一路都系补紧血咁样。 只要喺个范围以内啦。 系啦，咁所以呢个都系重要嘅。咁另外一个咧，又系疗伤嘅圣宝咧，咁就有一个咧系喷一啲叫做化学物质嘅一个机枪咁样嘅嘢啦吓。咁然后佢喷出嚟咧，系会有一个格仔嘅范围，即系可能系九宫格或者十几格咁嘅范围咧。总之你喺嗰个范围里边嘅人咧，都系可以咧一齐去补到血嘅。咁所以咧而且速度唔慢添啊。咁所以咧，你话有住呢啲咁嘅技能咧，其实一开头对付一啲比较难啃嘅敌人嘅时候咧，都系有相当大嘅帮助。咁所以大家如果即系玩开，是觉得应该开啲咩技能会比较好呢，我觉得呢一啲疗伤嘅法宝呢係会比较适合即係、就是、初阶玩嘅时候呢係去用啊。 咁头先阿生有提过关于呢款游戏一啲嘅 bug， 咁我自己 見到啊。咁嗱，就唔係一啲咩大 bug 嘅，唔會話影響到你話哇彈 game 啊，即係隻遊戲卡住玩唔到落去啊。咁但係呢一啲細 bug 咧，即係講出嚟笑話都好嘅。咁例如話當中你可能有一啲箱俾你開噶嘛，咁有 bug 就係你不停開完個箱之後刪翻埋，跟住你再開箱嘅話咧，你就會有其他一啲嘅物品可以不停攞啊，無限咁樣去索取。咁另外有一啲嘅 bug 咧，例如話喺一棟大廈咧，忽然之間有架直升機穿過一棟大廈飛出嚟啦，咁喺直升機上面有人噶啦，咁又或者係咧入咗一間房入面咧，咁就即係見到一大堆敵人喺度啊，咁你就掃啊打唔贏啦，跟住諗住退出間房閂翻道門咁，咁入面嗰啲敵人咧就會全部咧係穿過嗰道門啊，直接係走出嚟打你嘅咁，咁呢啲 bug 咧都隨處可見嘅，咁當然我相信都係噶啦，遊戲公司應該都枕住會有呢啲嘅更新咧，就係、是、盡量去修復翻呢一啲 bug 啊，所以你話呢一款遊戲我推唔推薦大家玩呢，我覺得如果你本身係鍾意玩射擊遊戲啊，有時候甚至乎同一啲嘅朋友啊連線一齊執行下任務嘅話呢，咁我相信玩呢一款遊戲會有樂趣，因為佢都有佢嘅挑戰性喺度。咁但係同時之間就尤其是而家呢個階段就要有少少嘅心理準備，就係、是、呢一款遊戲呢係仲會有一啲 bug 你需要係面對㗎。 同埋 save 嘅裝 game 之前留返多少少空間。 係呀，咁我相信遊戲公司應該會慢慢修復嘅。咁呢一款遊戲呢我哋就講到呢度啦，轉頭返嚟呢我哋就講另外啲嘢。 烏家人楊樂生樂活玩家。 讲起射击游戏啊，就唔好俾佢停啦。咁我哋咧跟住落嚟讲啊，另外一款啦，亦都系最近咧好多人玩嘅一款咧，叫做 Apex Legends 嘅游戏啦。咁大家就有啲人啦称佢为一个食鸡嘅英雄版啊。咁因为某程度佢个感觉个玩法最终嘅目标咧似食鸡，但系当你玩上手嘅时候，无论系讲紧入面嗰啲人嘅配搭，又或者系装备咧，同食鸡点都系有唔同嘅。 系，不过咧，你讲 Apex 好多人玩咧，但系另外都有一边厢咧，就好多人咧就玩到好嬲，亦都真系觉得，唉、哎，唔玩啊，唔想再咁样啊，咩事咧？大家都估到噶啦，特别喺电脑版咧，一定系有大量嘅外挂咧，系好快就会出现噶啦。 系，咁有时候外挂嘅嘢又真系好难完完全全杜绝，因为你知吓，枕住你话我更新咗之后咧，真系更新即日啫。如果系有挂嘅话咧，咁嗰啲人打外挂一啲系程式咧，亦都随之更新。咁 照樣一尺摸高一丈，你真 係照樣地就又可以喺遊戲嗰度用啦。咁即係例如話什麼自動瞄頭啊、穿牆啊、加速移動啊， 好誇㗎！即係你上網揾下啲片嚟睇嘅話， 即係你見到哇，隨處可見啊！咁當然即係有一啲嘅有一啲嘅遊戲咧，咁佢哋就會專開一個所謂叫做外掛 server。你知啊，有時候有啲人咧就係好中意啲即係好另類嘅玩法啊。如果你係咁中意玩外掛，嘅话咁就好啦，开个 server 俾你哋外挂打外挂咯， 正所谓神仙场喎嗰啲。 系，咁但系有啲人又觉得，喂，我就系中意吓欺凌一啲正常嘅玩家，咁就惨啦。正常玩家嗰啲，我谂住系公平地体验游戏，最后屘就俾你破坏游戏平衡咁，咁啊玩到真系有啲庆幸地嘅。 咪同埋太容易啊，因为其实基本上你上某啲好大型热门嘅网站咧，拍卖嗰啲咧，好容易就揾到。咁而且你 download 落嚟嘅时间好快啫嘛，基本上你买完咧即刻可以用咁滞。咁所以的确咧系令到好多嘅玩家咧，特别电脑版嗰啲咧，都系觉得唉好冇瘾嗱。所以则 EA 啦，即系呢个Electronic Arts 嘅呢个发展商啦吓，咁开发呢个游戏嘅时候，都已经即系知道呢个问题，所以咧佢哋都已经不断去改善咧，希望亦都即系改好啲，同埋都 ban 咗唔少 account 噶啦。咁但系始终真系冇办法啦，嗰、那个风气仍然系非常之强啊。 系咁，所以咧就有一啲嘅朋友啦，就话啊，如果要对付呢一啲嘅玩家嘅话，我哋只能够系以暴易暴。咁所以咧，佢哋就设计咗一个外挂程式，就系、是、防。外挂嘅玩家， 即系所谓反外挂程式，而且佢好似有啲人形容到个名好劲喎， 系 叫复仇者， 系Avengers 嗰啲啊。咁咧，佢就话咧呢一款程式咧就可以干扰啊对方嘅自动嘅瞄准啦，亦都可以令到咧部分嘅即系可能玩开外挂嘅朋友本身可能有高速移动啊，咁啊可以令到呢啲对手当佢贴近自己附近嘅时候就会回复翻正常嘅移动速度。咁亦都同时之间咧可以透视啊用自动 動瞄準咧外掛玩家嘅位置。咁最重要就係咩咧？佢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咁樣去舉報呢一啲玩外掛嘅玩家。不過呢一款嘅外掛即係叫做反外掛程式啦，佢其實都係一種外掛嚟噶嘛。所以某程度當個遊戲系統佢檢測到啊，原來呢個玩家佢用外掛，哪怕呢一個係一個反外掛嘅程式都好啊，其實都係可以被舉報，亦都有機會咧係俾遊戲商咧就係封咗呢個帳户噶。咁所以咧使用嗰啲嘅朋友啊，雖然你就話我係啊諗住秉持一個維持遊戲平衡嘅心咧，就係去用呢一種外掛嘅，但係基本上遊戲嗰個嘅開發佢哋嗰個嘅單位咧係唔會諗你呢一啲嘢啊。係總之佢 detect 到嘅話咧，你就要小心，你要承擔翻可能被封帳嘅風險啦咁樣。 咁不過佢哋有個優勢就係始終佢哋冇收錢，咁啊叫做免費俾人下載，咁所以你話如果要 ban 佢哋咧，都少咗個理由嘅，因為始終嗰啲嘅 account 去玩外掛咧係一定係有收錢嘅，否則咧佢就唔會有呢啲咁嘅市場出現啦 嚇。係不過咁頭先我哋講嘅所謂嗰個外掛，因為之前喺網上面就免費俾人哋下載嚟用啦，咁但係咧就而家嗰條嘅連結咧亦都係消失咗噶啦，咁又唔知啊嚟緊啊將來仲會唔會枕住有呢啲所謂嘅反外掛程式陸續推出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有時候這個是不能夠跟著的，即是你不能夠依賴就是說其他一些的玩家因為有一個所謂的使命感呢去維持一個遊戲的平衡度，所以就等他們自己來啦。即我覺得這個責任永遠都是回去一個個遊戲他們那個的製作單位那裡，就是他們用什麼方法去維持一個公平一個平衡的遊戲系統，等玩家可以體驗那款的遊戲嘛。這個從來都不容易的，即正如我之前玩這個傳說對決都是的，他們都枕住是要做一些事去平衡回的遊戲。剛剛對上一次就是咯，就是他們檢測到一班又是在網上面買一些就是開全地圖視野那些的外掛玩家呢，哇一檢舉都檢舉了一大堆出來。但是我想最後都是預防就是最有效的方法啦，在個系統上面可以怎樣做多一些即是預防的設施呢，這個就是遊戲單位要再想一想的一個方向啦。 同埋玩家自己都即係諗一諗啦，用外掛咪真係好玩呢？咁呢個都唔係靠你自己實力去贏，亦都唔係靠你自己嗰個嘅能力咧係去擊敗玩家，咁係咪一件咁值得嘅事咧？又要嘥錢賣啊！咁所以大家自己考慮清楚啦。 樂活玩家，轉頭翻嚟繼續。 翻到嚟就讲一啲较为轻松啲嘅游戏啦，咁我谂喺我哋成长啊，由我哋八十后吓、都一定会接触过一款嘅游戏咧，就系、是、炸弹人。我唔知阿生中唔中意玩呢款游戏，我记得我以前咧喺超任嗰个年代啊，真系最中意啊同啲表哥啊，同其他一啲亲戚朋友咧，就系、是四个人围埋喺个电视面前咧，大家你炸我炸你，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嗱，呢一个就系当年嘅所谓 party game 啦。 我就系想咁讲，因为当时我都系当一个party game 去玩嘅，因为咧冇乜游戏可以即系四个人一齐玩，咁我又系超任嘅年代啦。咁再早啲其实我即系其他游戏机嘅年代咧，我都有去开始玩呢个炸弹人嘅，因为始终嗰个入门咧系太容易啊，即系就算你本身唔打开机咧，咁你即系好容易就会上手，咁所以咧都会令到咧即系呢啲嘅游戏系可以一大班人甚至乎同一啲即系可能年纪大小打机嘅朋友一齐玩咧，都系得嘅。咁所以嗰阵时咧，我好记得嘅，每次拜年啊，有咩亲戚聚会咧，呢只游戏咧都系必不可少嘅。 系咁啊！最近啦，有一间游戏公司咧叫 Chorus Worldwide 啦，咁佢就公布啦，嚟紧喺日本咧就会推出一款新嘅动作嘅游戏，咁就系呢个 Bomb Slinger 吓，如果中文译名嘅话，可以叫做轰炸超人。咁呢一款游戏咧，基本上个玩法咧就同炸弹人好似。 我睇个画面望落去就同大炸弹人上面符，我觉得冇乜大分别添。 系咁啦，不过。佢就係一個可以話係炸彈人嘅演化版啊！嗱，我先講呢一款遊戲佢嘅風格先。佢咧就係有少少行翻咧我哋八十年代你街機見到啊，即係當你入去機鋪嗰陣咧，嗰一種嘅遊戲畫風啊，係類似嗰種嘅點陣圖咧，有少少啊。 即係佢應該係特登嘅，即係呢個就即係唔係佢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咧的確又勾起翻大家好多嘅回憶啊。 係咁而個古仔咧就係以呢一個美國西部開拓時代。 代作为背景啦。咁入面就係讲个主角点样为自己嘅太太复仇啊。咁因为个故事一开始嘅时候就係讲啦呢一个嘅即係 Bomb Slinger 呢个男主角呢，咁就係原本佢就係隶属啊嗰啲係专系用特制炸弹作为武器啊，去唔同嘅地方打劫啊，打劫银行啊，打劫唔同嘅商店啊。咁所以呢係俾人哋呢係高价悬赏嘅一个即係武装强盗团嘅其中之一个成员嚟嘅。咁但后尾因为就遇上一个心爱嘅女子啊嘛，咁于是乎呢个主角咧就当然啦，夹晒组织嗰啲钱啊，同埋带住呢个心爱嘅女人远走高飞。咁但系好景不常，因为咧呢一个嘅即系计划咧，最后尾都系俾佢嗰啲嘅伙伴咧洞悉咗。咁喂，佢得罪嘅都系一个嘅盗匪集团嚟噶嘛。于是乎啊，仇家自然就揾上门啦，唔单止攞翻嗰啲钱，甚至乎咧将佢呢一个心爱嘅女人杀死。咁嗱，个古仔嘅展开咧就系讲啦，呢一个嘅主角佢再度踏上一个旅程咧，就系用佢自己特制嘅炸弹咧，就始至咧就系要为自己嘅太太复仇咁样样嘅故事。嗱，咁头先我讲就话呢一款游戏咧，嗱，其实个玩法咧就真系同炸弹好似噶啦，因为咧都系简单嚟讲就系你放个炸弹，跟住大家知炸弹人就系噶啦嘛，佢有几多格数噶嘛，你一开始嘅时候你冇食任何嘢嘅话，你个格数咪一格咯吓， 冇错， 一两格咁。咁跟住当你开始食咗可能唔同嘅道具啊，例如话加强你嘅火力啊，加强你嘅跑速啊，加你嘅心心啊，咁你慢慢咧就会多一啲嘅优势，就系可能对付其他嘅玩家啦。呢个就系个炸弹人嘅玩法啦。咁但系嚟到呢个 Bomb Slinger 咧，就系当你一路去对付嗰啲嘅坏人嘅时候咧，咁你可以提升自己嘅等级，甚至乎咧你可以行入一个 shop 嗰度。咁当你行入个 shop 嗰度嘅时候咧，个画面就系会转嘅。原本你系一个炸弹人，即系可能咧系一个撩撼嘅一个角度去睇个游戏画面嘅。咁嗱，当你入咗去嗰个嘅 shop 嘅时候，那个店铺嗰度咧去买一啲嘅装备提升自己嘅时候咧，忽然之间就会转咗系一个嘅即系第一人生咁样样嘅。咁嗰个嘅转变又首先嚟得有趣啦，再加上就系佢嗰个故事味好浓啦吓。当你玩呢个故事模式嘅时候，你去到即系呢个西部嘅世界啊，忽然之间就会有呢个对决噶嘛。咁佢对决嗰啲所谓嘅仇人咧，个设计又系相当之有趣斩鬼嘅。咁所以变到有好多嘅玩家，即系当佢接触呢一款游戏咧，佢哋真系大家都系异口同声咁话，就系我估唔到一款你望落去，无论系个风格又或者系个玩法咁简单嘅游戏，玩落去咧系会好有趣味，甚至乎系上瘾嘅。即系你摆低咗之后，隔一阵你又忍唔住啊，好想再玩一下咁样样嘅一种嘅游戏嚟嘅系。 系咁，同埋呢只游戏咧都系有啲仍然系 party game 嘅元素啦，因为唔单止系你一个人玩啊，咁你同啲朋友一齐即系四个人咁去玩都得嘅。咁你所以咧佢就摆 Switch 度出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合理嘅，因为如果你话摆 PS4 度出咧，基本上嗰啲人咧就未必会买嘅 game 嚟玩啦，因为咁都一来太多惊选择啦，二来咧呢一只咧你话嗰、那个耐玩性咧系咪去到可以即系俾你玩咁耐咧？反而咧，你喺呢个 Switch 上面可能会做到，因为嗰啲始终系放一啲可能男男女女一齐开 party 嘅时候玩啊，一啲嘅游戏咧，咁反而咧呢一个咧系真系相当适合啊吓。 系，咁我觉得呢一款游戏佢嗰个定价算系好平啦。咁头先阿生有提过，例如话 PVP 啊，当你同其他玩家玩咧，据我而家目前所知，佢有两个模式嘅，一个咧就系 Death Match， 咁就系话喺一个限制嘅时间之内，睇下边一个攞到最高分。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 Last Man Standing， 咁即系吓照字面搞好简单啦，就系、是、一个睇下边一个能够活到最后嘅玩法啦，类似系食鸡啊吓，即系边一个最后尾最迟死，咁咪系最后嘅玩家啦咁样样。咁嗱，我觉得呢一款游戏咧，尤其对我哋呢一个 generation 嚟讲啊，即系可能七八十后咧，特别嗰个嘅即系投入感会系大啲，因为毕竟就系我哋有玩炸弹人，我哋都系炸弹人时代成长嘅。玩上手会多一种共鸣嘅感觉，尤其是我觉得今次呢个游戏设计咧系非常之聪明，佢特登就系行翻咧，我哋又系80年代嘅时候嗰啲游戏机嘅画风啦，即系嗱，好得意嘅，你明明你吓以佢哋嘅技术啦，当然要整到个游戏好靓啊，个画面好即系贴近而家时代嗰啲咧，哇，好仔细嘅话，虽然你话喺 Switch 嗰部机嗰度出，咁但系讲真，而家有好多机，例如话你 PS4 啊，或 者一啲新世代嘅遊戲啊，出喺一啲唔同嘅遊戲機體嗰度咧，佢哋都可以移植到個 Switch 噶啦。咁出嚟嘅畫面當然係會 downgrade 咗一啲嘅，但係downgrade 咗都好，都係靚嘅。即係我舉一個例子，啱啱我最近有接觸玩開嘅就係 Switch 嘅海賊無雙三啦。我都有點而讚歎嘅，就係因為你知佢首先個畫面咧，嗰還原度係睇得出 downgrade 咗啲嘅，但係真係比我 expect 嘅好。咁除此以外嘅就係咩呢，除此以外就係有一啲位，因為你知尤其是玩到無雙系列嗰啲嘅遊戲呢，通常都係㗎嘛，去到某啲位嘅時候有一大堆人湧出嚟㗎嘛。咁通常有一大堆人湧出嚟會發生咗咩狀況呢，就係、是、有好多數據要處理。咁通常要處理大量嘅數據嘅話呢，嗰隻遊戲就可能會窒，可能會卡㗎啦。咁我原本諗住呢，話對於即係話 Switch 啊呢一類咁嘅遊戲機，會唔會嗰一個嘅即係處理數據嗰個負荷太大，導致嘅遊戲有啲窒呢。咁搜返我玩呢，我起碼喺我嘅情況發生呢，又唔算話真係好嚴重。咁我覺得如果真係要喺Switch 嗰度，佢要做到盡善盡美，佢可以嘅。但係我覺得呢一隻遊戲佢嘅風格呢，即係講緊 Bomb Slinger 呢，佢最成功嘅地方就係佢就係 keep it simple， 即係無論係讲紧嗰个画风，定系嗰个故事性质，甚至乎系个玩法啦，佢可以搞得复杂啲，但系佢唔选择搞到咁复杂。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一款游戏啊，如果作为一款好简单嘅，即系纯粹系打发时间嘅游戏嚟讲，我觉得真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啊吓。 胡嘉伦、杨乐生、乐活玩家， 喂，胡嘉伦， 嗯。 呢几日咧都听你不断继续喺度讲呢个《圣斗士星矢》呢只觉醒呢个游戏啦。之前我哋喺节目度你都已经即系花咗少少嘅篇幅咧，就去讲噶啦。你而家仲有嘢想讲，好似话你有啲研究啊，系嘛？ 系啊，因为嗱，我记得我之前咧讲呢个《圣斗士星矢》觉醒嘅时候，跟住我就话我喺我个 YouTube channel 嗰度就会开一个直播，咁同大家讲下。因为你知啊，玩得《圣斗士》，大家最想抽到咩角色啊？黄金战士啊嘛。咁当时咧，我有即系讲过哇，教大家一个方法，点样以最短嘅时间去抽第一只啊黄金圣斗士。因为你知有啲时候先唔好讲话你一定会抽到先啦 ,ok? 咁我当好啦，真係你抽到啦，你抽唔到心仪嗰只喎，咁点算呢啊？我想抽假设我自己嘅本命星又好啊，又或者睇圣斗士星矢有某一只嘅黄金圣斗士你特别喜爱，又或者你想抽一只强势啲嘅，唔想即係兜路咁样啦。咁嗰时候我有讲过点样拆呢个手抽嘅。咁嗱，拆完手抽之后，咁跟住后屘有其他啲朋友就问过我啦，喺 Facebook 又有啊，咁我有 YouTube 又有啊，咁就同我甚至乎分享就係话，喂，最近呢有一个所谓嘅都市传闻。因为大家都知道，当你玩呢一款游戏呢，大家都系㗎啦，佢系一款叫做排组形式啊嘅一个回合制嘅即係对决游戏嚟嘅。呢一个回合制呢，你可以系打电脑，亦都系可以打其他玩家。所以你见到一啲好重货嘅玩家呢，系不停咁样谷啊，希望尽快咧系提升自己手头上有嗰啲卡牌嘅等级嘅。 你系边只先？ 我唔系重货嘅，我基本上我系冇乜点样货金玩呢款游戏嘅。咁、okay. 嗱，而呢一款游戏我之前亦都有提过嘅，就系佢嘅成功之处就系佢唔系嗰啲咧，我买咗嗰一个嘅动漫版权之后咧，就纯粹挂个名，跟住后屘咧就打咗一款好烂嘅游戏。佢唔系，佢甚至乎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咧，呢一款游戏佢主导成个游戏。嗰个嘅玩法咧，唔系最劲嗰堆嘅黄金圣斗士，反而系好取决于究竟你点样样去成长你嗰啲 A 级啊，又或者系 B 级嘅圣斗士。咁有一啲圣斗士甚至乎可能系毫不起眼，但系如果你嘅阵容相宜嘅话咧，照样系可以打低啊。有一啲嘅玩家佢摆六只黄金圣斗士出嚟，都未必够你打嘅。咁最近咧就有个都市传闻就系讲啦，佢话因为咧喺呢款游戏好得意嘅，你每一日咧你可以咧掉个银仔落个水池嗰度占卜，咁咧你就可以占卜到当日嘅运程。咁甚至乎咧佢入边咧有一啲即系所谓对于你当日运程有利嘅星座方向。咁有啲玩家初睇完之后，即系好似以为你系买包纸巾咧。有时候你知啊，你买包纸巾翻嚟嘅时候入边都有运程噶嘛。啊，话你今日嘅运气有几多粒星星啊？跟住掉咗一句说话出嚟，嗰句说话就是、今日不妨笑多啲啦，对你嘅运势有帮助啊。咁嗱，好多玩家睇完之后咧，喺个 游戏入边都有呢一啲，你可以掉个银仔落去占卜，睇你今日运程同埋有嗰啲咩方位咁。以为都系纯粹俾玩家你，即系纯粹系一个嘅鼓励，等你当日咧吓，可能你喺现实你工作啊，或者你做事嘅时候咧，顺利啲咁样啦吓。咁但系原来后屘咧，有玩家就发现啦，嗱、呢个都市传闻就话嗰一个咧，其实某程度都系隐藏住究竟当日你抽嗰啲嘅卡嘅运势系如何嘅。 咁神奇？ 系啦，因为咧，你当你掉银仔落去嘅时候咧，基本上佢就有五个唔同嘅运势嘅，分别有呢一个大大吉啦，即系最好运啦，跟住由大吉、中吉、小吉，跟住最后屘就系末吉，末吉咧就可以话系运气值最少噶啦。咁而跟住落嚟咧，佢就喺下边咧就另外有即系一啲嘅字句，当你抽到之后咧，佢可能会话有八只大字俾你嘅，咩三星高照双喜临门，三星高照八喜临门吓、啊，三星在天日月同辉。嗱、啊，咁佢就话呢八只字咧就系、是、当你如果知道咗你占卜到啦，如果假设你去进行召唤嘅话，你指住指定嘅星座嘅话咧。咁你就能够抽到 S 级圣斗士。 係。 嗱呢一个就係嗰个都市传闻啦。 OK。 咁嗱我个朋友呢就即刻就 send 咗俾我啦，就话喂不如试下啦咁。咁咁啱，因为我自己而家开始即係掌握咗啲窍门呢，你点样可以唔使货金你都可以储到嗰啲所谓嘅星石㗎嘛。咁我唔觉储下储下我都储到即係四五十粒咁样。即系都可以抽四五十次啦，咁我觉得咧都可以不妨一试。我原本谂住抽十次廿次唔中就算噶啦。 系。 咁呢一个过程咧，我有拍低片嘅，可能我之后都放上网同大家分享啦。咁总之我抽嘅时候咧，我当日咧我系抽到一个中吉嘅运程，中规中矩啦。佢就话运气值其实算系唔错嘅。咁咧而我抽到嗰八只字系咩咧？就系呢一个五星尽出。大利东方， 哇 嗱，其实我唔系第一次抽到噶啦，咁我当时我睇嘅时候都谂紧关唔关事嘅咧，咁我就尝试揾东方啦，但你鬼知东方嘅星座系边咩？ 系， 咁嗱，但系咧而家咧喺呢一个都市传闻边就话，当你如果抽到呢八只字嘅话咧，你只要将嗰支女神权杖喺召唤嘅时候，你指住四个星座是打一个咧，你就好有机会抽到黄金圣斗士噶啦。咁分别系处女座、天秤座、天蝎座同埋射手座。 有冇玄机咧？点解定系呢四个咧？ 这个冇啊，这个都市传闻流出嚟噶咋。咁、okay. 当然我估就系如果系用字面去解嘅话，呢四个星座就可以话系较为东方一啲咯。 Okay. 唯有系咁样解释啦吓。咁但系我谂可能系真系关乎到究竟系唔系一啲玩家实测过好多次去推论出嚟啊，定系游戏官方唔觉意泄露出嚟啦，真系唔知道啦。咁总之咧，我当日就。抽到呢八隻字嘛，咁我就将个权杖就指向个处女座，跟住后屘我就开始抽啦。一开始第一个十抽啫，已经中咗隻黄金圣斗士啦。 中边个？ 中咗呢个金牛座。 系。 跟住咧，我话哇，真系咁邪，真系即刻有。跟住我再抽多一次，第二次十抽，再中多一次金牛座。咁我就有啲唔忿气，好似个运势都仲喺度。 于是啲运未走啊！ 我于是乎咧，我就再抽啊吓，又系再抽十次。今次咧出两只黄金圣斗士，水瓶座同埋山羊座。 咁夸张？ 系嗱，跟住咧我话喂，唔好俾佢停，再抽一次。第四次抽咧，抽到处女座。喂，真系从未试过。你谂下，四十抽，我之前试过四十抽啊。是抽一隻的黄金圣斗士。一隻咗喎，嗰时係亂咁抽喎。咁但係而家根据呢一个所谓嘅都市传闻去抽嘅话呢，係我只不过四十抽，头先数下抽咗两次金牛座，跟住水瓶座，跟住山羊座，最后咩处女座。简单嚟讲四十抽有五张 S 卡喎。咁实测过之后，我觉得呢个都市传闻都可信喎。咁嗱呢一个片呢，我睇下如果整完之后就放上网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有朋友就即刻喺度諗啦，喂，好似因为之后有其他朋友见我抽完之后，佢哋纷纷都走去试啦。咁试完之后即大部分都话中嘅。有啲即刻就抽到水瓶座咁样嘅。即刻有人就起疑啦，哇死啦，官方如果知道大家都而家知道呢一个套路去抽嘢嘅话，会唔会好快改呢？咁我当时都同我朋友讲，我照计唔会嘅。咁理论上如果假设佢出嗰啲嘅提示係隐藏住希望你可以去抽到嗰啲嘅 S 级圣斗士嘅话，咁照计佢冇理由係删咗呢一个系统咁奇怪㗎嘛。咁所以我觉得应该就仲可以玩多阵嘅。但係如果即係当大 家都抽到一個位置，就是哇遊戲箱賺不到錢喎、啊、咁到時候就可能會有啲位可能調整咗囉，個機率真係會再低啲都唔出奇囉。 咁但如果你而家有聽到而你又有玩呢隻遊戲嘅朋友呢，你不妨啊而家就拎個電話出嚟試一試，因為可能呢真係呢個係真都唔定，當然亦都唔知幾時會取消，會唔會取消等等啊。 係啊，咁或者我即係稍後時間啊，將呢個都市秘聞呢就將佢放上我自己嘅面書嗰度啊，就同大家面書嗰度分享啦吓、啊。今日時間呢到呢度啦，聽日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樂活玩家，今日節目時間到啦，聽日再見啦。